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5集。桑延永远信守承诺。一，桑延随意摁了几下拍照键，而后便放下了手机，也不去看拍得如何。温以凡瞅他，小声说：“我想看看照片。” 晚点，这不是快到顶端了？ 桑延往外看了眼，忽地来了句：“啊！”听到这话，温以凡不自觉地往外头看。这摩天轮建在六楼，自带高度，顺着望下去，还有一种漂浮在半空中的感觉。先前没有的不安感也因为这样的高空在此刻涌上心头。温以凡把视线收回，轻舔了一下唇，他紧张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却还是装作镇定自若的样子，话里多了几分肯定：“ 你听到了？”“ 是。” 桑延承认。温以凡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他不知道其他情侣接吻之前是不是也会有个预告，但他觉得应该是没有的，因为这种情绪实在是太难熬了，像是每一秒都在希望那一刻能够快点来临，却又硬生生地被拉长，极为不知所措。不知道真的来临的时候，他应该要怎么去应对。温以凡只能靠说话来缓解情绪。 你还相信这种传言吗？ 当然不信。 桑延笑道。温以凡愣了一下。不信的话，他们特地再上来一趟，好像就没了意义。说话的同时，桑延也缓缓地靠近他。 不过呢，我信我自己。 温以凡定在远处，盯着桑延那双像是被星空染上光的黑眸，眼中再装不下别的东西，一直挤压着的无措在此刻升到了顶端，似乎又随之消散。随着距离的拉近，桑延的声音也越来越轻，带着缱绻的意味。一辈子在一起这件事情，只要他踏出了第一步，他就信他能够将之实现。恰好到摩天轮的顶端，这传言话音落下，桑延的身子压了下来。他抬手抵着温以凡的后脑勺，滚烫的唇顺着气息将他覆盖。温以凡连眼睛都忘了闭上，只记得盯着眼前这个将他的视野占据的男人，别无动作。只有两人的小世界，往上是繁星点点，往下是灯火辉煌。似乎只有几秒的光景，桑延眼底暗沉，盯着他的眼，哑声把话说完：“这传言是让你信的。”两人到家也临近十一点了，第二天还要上班。温以凡没在客厅待多久，就被桑延催着去睡觉。他应了声，也嘱咐他早点睡觉，而后便回了房间。洗漱完回到床上，温以凡钻进被窝里，把枕头抱在胸前。恰在这个时候，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伸手拿起手机，点亮屏幕，是桑延，他发来一张照片。 看完睡觉。 桑延发的是两人在摩天轮上的合照，上边的自己笑得温和，眼角微微下弯，旁边的桑延神色很淡，只是唇角稍稍扯着，依然一副很酷的样子。两人气质完全不搭，却显得异常融洽。温以凡弯唇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 才保存下来，设成锁屏。他没再玩手机，往后一躺，盯着暗沉的虚空，忽的用指腹抚了抚嘴唇，再度想起了摩天轮上的吻。只是轻轻一碰，到现在似乎还都残留着桑衍的气息。温以凡的脸又开始发热，让他感觉这大冷天的房间里都有点闷。他的所有思绪都被桑衍占据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，脑子里莫名浮现起了一个念头。总会出现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让你觉得原来成年人也能相信童话。年前的这段时间，台里的事儿又多了起来，连着加了两周的班，温以凡才排到了一次轮休，依然是工作日。桑延要上班，所幸的是他也什么事儿都不想干，只在家里躺了大半天。温以凡连饭都懒得吃，玩会儿手机就睡，醒了又玩，一直没有离开过床。直到桑延快下班的时候，他才挣扎着爬起来，到厨房准备弄个晚饭，冰箱里的生鲜不少。起来之后，温以凡倒也没有再犯懒，还挺有闲情逸致地做了三菜一汤。等把最后一道菜端到餐桌上，玄关处也恰好有了动静。桑延把车钥匙搁到一旁，朝他的方向看来，很快目光又下拉往餐桌上扫了一圈。他眉梢微扬，换上拖鞋之后便抬脚走了过来。两人向来如此，在一起之前也一样，一般都是谁有空谁做饭，也谈不上轮流。因为之前是自己一个人，温以凡懒得动手，有人跟他一块吃的话，他倒还挺有做饭的热情的。桑延把外套脱掉，顺带揉了揉他的脑袋。温以凡的头发被他揉乱，却也懒得整了。他给自己盛了一碗汤，小口小口地喝着，问道：你今天累吗？ 还行。怎么？ 桑延在他旁边坐下。那我们一会儿看场电影吧，在家里。我同事给我推荐了一部悬疑片，好像还挺好看的。 温以凡提议。闻言，桑延掀起眼皮，盯着他眼下的清辉。 要困了呢，你就早点睡。 他瞥了眼时间，直白道： 不差这一天的。 温以凡抬眼，桑延懒洋洋地说完： 我哪天都能陪你看。 我不困，睡了一天了。温以凡温吞地把剩下的汤喝完，瞅了他一眼。那一会儿看，然后我改天再让同事给我多推荐几部电影。 啊？ 留着下次看。桑延直勾勾地看着温以凡，忽地笑了。他略微拖着尾音，不太正经地说道： 温霜降，你的目的主要是在电影上呢，还是在我身上？ 你。温以凡也看他，老实答道。 桑延的表情微顿，温以凡垂头继续吃东西，细声补充： 想跟你一起看。 饭后，温以凡先到客厅，拿着遥控找了找副壮推荐的那部电影。家里用的是网络电视，他好不容易在其中一个软件上找到。桑延也收拾好桌子出来了，他直接坐到温以凡旁边。温以凡摁了开始，而后拿起茶几上的水喝了一口。还有一段时间的广告，温以凡随手拿起被他放在一旁的手机，注意到微信上有不少未读消息，他随手打开，随意地扫了几眼，恰好点开了跟郑可家的聊天窗，一连串消息扑面而来。 我服了，你爸那边的亲戚也太不要脸了吧，他们在我家赖了一周了还不走， 是想常住吗？怎么算都是你跟他们更亲吧，你能不能赶紧把他们带走啊？哎，你这个大伯母还一直找妈妈要钱，他儿子结婚要买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 那头的消息还在接连不断地发来，像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发泄的树洞。温以凡盯着看了几秒，原本的好心情在一瞬间消散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延突然出声打断了他的注意力。 在跟谁聊天呢？ 温以凡直接将手机熄屏，抬头。 想跟我一块看电影，就专心点，行不？ 桑延悠悠地说道。手机还在震动，温以凡勉强压住情绪，把手机握在手里。 知道了，我不看手机了。怎么突然这个表情啊？ 桑延笑意微收。 没有。 温以凡将注意力转移，笑了笑。 看电影吧。 察觉到温以凡并不想说，桑延只是盯着他看，也没继续问。电影开始。趁桑延去冰箱拿水果时，温以凡又点亮手机看了眼。郑可家的消息仍旧是一大串的，白色长段的气泡霸占了整个界面，全是抱怨。这些负能量的话说完后，最下方来了一句很突兀的话。 妈妈让我问你，今年过年回不回来？ 温以凡没有往上拉，先前加了郑可家的微信之后，他没有再说什么话，所以温以凡觉得把他放在列表里没什么影响，也忘了删掉。这一刻他都懒得回复，直接把对方拉进了黑名单。桑延把刚洗完的苹果搁到他手中，像是想到什么似的，随口问道， 你什么时候放假？ 啊？ 过年。 年初一到初三，如果有突发事件就得加班。 回家不？ 应该不回。 温以凡沉默了一下，说道。 哦，那我算算。 算什么？ 算算什么时候回来找你。 桑延偏头，轻描淡写的看着他说道。这话让温以凡顿时想起了去年桑延说家里来亲戚了，整个新年都没有回家睡的事情。他动了动唇，有些说不出话来，半天才憋出了一句， 我没什么过节的概念，你跟家人待在一起就行了。 走亲戚累死了，你看我是喜欢过节的人吗？ 桑延笑着说道。温以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咬了口苹果，继续看着电影，心思却半点没有放在上边。想到刚刚郑可家的消息，以及桑延瞬间能够察觉到他情绪的模样，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。那些糟糕的情绪似乎在被另外的东西取而代之，说不上差，只让温以凡觉得有点闷。一部分是因为家里的那些破事，但更多的是因为桑延以及自己一直以来的做法。就算知道他新年不回家，桑延不知道缘由也什么都不问，可能是怕这会是让他难堪的话题，所以只是顺着他的做法，直截了当地过来陪他。他却一直都对这些避而不谈，一遇到这种事情，唯一的反应就是逃避，不想提起分毫。桑延想知道，但他不想说，那他就当作自己不想知道。温以凡下定决心，忽地喊道， 桑延。 嗯？ 桑延视线正放在电视上，漫不经心地应道。温以凡也看向电视，故作平常地说道， 刚刚给我发消息的是郑可家，他说我妈问我 今年要不要回去过年，但我跟继父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。我爸去世没多久，我妈妈就再婚了。温以凡停顿了须臾，把剩下的话说完。桑延立刻看向他，脸上原本带着的玩笑意味也渐收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温以凡安静几秒，如实说道：高一下学期。就是……温以凡的话有点难出口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说：就是我上课上到一半，被老师叫出去的时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